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13号，星期六，农历11月27。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为您带来了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的《京西风云录》。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三集《皇家光顾谈介多》。京西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古往今来，历史上的皇家帝王们也是频频光顾此处。究竟他们在京西修建了哪些著名的建筑，又留下了怎样有趣的故事？来听听王悦波为我们讲述《京西风云录》。提到京西，你会想起什么？在古道和运筏中感受历史厚重，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平西抗日根据地英魂不朽，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悦波。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悦波讲述京西风云录。 说不完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悦波。京西风云录啊，今天我给您说第三集，叫皇家光顾谈介多。老话说啊，自古名山僧占多，那么其实说的啊是寺庙，名山多寺庙啊。那么有的山呢是因寺庙而成名山了，那么北京的西山啊寺庙特别的多。明代王廷香在西山行诗当中称，西山374，正德年间内臣座。那么京西门头沟啊，位于北京大西山之中，也可以说占据了大西山的主体。那寺庙太多了，而且历史久名气大。您比如说潭柘寺，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先有潭柘寺啊，后有北京城。当然了，还有戒台寺、妙峰山、仰山寺等等。这个潭柘寺啊，是北京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之一了。据说呀，始建于西晋。那么历经呢，已经1700多年了。现在，这个潭柘寺香火还很繁盛，是国家级文物的保护单位，也是不存争议的皇家寺院之一。那么金朝皇统元年，金熙宗完颜谭到潭柘寺啊进香礼佛，并且拨款修寺，把寺名呢就改为了大万寿寺。那么他是到潭柘寺进香的第一位皇帝。那么当时金国的首府啊还是在几千里地以外的东北的会宁，就是现在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的伊兰。那么您说一个皇帝不远几千里来烧香拜佛，这也是难能可贵。 那么金世宗的时候呢，世宗完颜雍派太子完颜允恭代替他到潭柘寺啊进香礼佛。那么完颜允恭呢，虽然后来没有登基，但是他儿子完颜景登基了，追封他的爸爸为显宗。那么本人呢，完颜景啊也来进过香，兴之所至呢还在山上住过。他住的地方呢，由于用弹弓打过麻雀，后来建起了雀儿庵。那算起来呢，金朝至少有三四位皇帝或亲自或派人到潭柘寺进香礼佛，哎，也拨款修寺。那么蒙古的时候呢，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妙颜公主啊还在潭柘寺啊出家。这个妙颜公主据说武艺啊挺厉害的，跟着他爸爸打仗啊杀人无数，所以呢深感不安，就到这个潭柘寺落法出家了，皈依佛门。那么潭柘寺都是和尚啊，忽然来了一个这个女性的僧人，这怎么解决呀？方丈有办法，就建了这么一个观音殿，安置了妙颜公主呢。那么妙颜公主呢，每天就在这个观音殿里边晨钟暮鼓啊是参禅诵经。可是忽必烈想女儿啊，就带着钱来到了潭柘寺啊看女谢僧，就让这个潭柘寺的和尚排队走，谁走的跟前啊发一两银子。结果啊从早上发到晚，带着银子都发完了，可是这个沙弥僧们呢还源源不断的，那就停发吧。潭柘寺哪有那么多和尚啊，哎，其实是来了一个循环转，都是一样的光头袈裟。忽必烈呀那认不出来，他认为啊这个庙很神奇，他在这个观音殿塑了自己一家的四口人拜观音的像。那么从此啊也留下一句话，叫潭柘寺有名的和尚360，无名的和尚数不清。妙颜公主每天呢拜观音那个磕膝盖底那方砖呢，久而久之都磨出坑来了，那么还留下这么一块拜砖。元朝末年的元顺帝也曾来到潭柘寺啊拜佛斋僧。那么到了明朝啊，那更厉害了，民间有啊明修庙清修道之说。那明朝呢初年太祖朱元璋呢就挑选高僧，哎，从事各位王子。那么经过僧禄司的推荐，道演和尚也就是姚广孝辅佐的燕王朱棣。那么姚广孝在潭柘寺期间呢，朱棣曾经两次到潭柘寺来看望他。有一天俩人啊早晨起来在这个寺的东边的牛心山山顶啊观日出，结果啊太阳光照到山顶之时霞光万道，俩人就商量啊以阳光与山顶的直线上，在北京作为将来修建皇宫东西的中轴线。后来呢姚广孝帮着朱棣啊夺得了皇位，改元呢永乐，俩人啊就开始谋划迁都北京的事情。那么姚广孝负责建造新的北京城的总设计，应该说他从潭柘寺的建筑布局和建筑形式当中获得了灵感。您比如说吧，潭柘寺有九门九关啊，九座山门，那北京呢是九座城门，潭柘寺最多的时候990间呢殿房，北京的故宫呢有9999间半房，包括故宫三大殿呢也有潭柘寺大雄宝殿的影子。所以有人说呢，北京城就是仿着潭柘寺而建的。那么紫禁城这个位置呢，就是朱棣与姚广孝俩人在观日出的时候定下的，这叫天光地影定皇城。那么为规划长安街西沿线两端建一座地标性的建筑，就选在了牛心山山顶。那么这个山呢也改为了定都峰， 这个建筑呢就是定都阁。在清代啊，皇家更是把潭柘寺当成了皇家寺院了。康熙25年，康熙呢调广济寺的主持镇环大师为潭柘寺的主持，那么并于当年的秋天到潭柘寺进香礼佛。到了康熙31年呢，又拨库银10000两修潭柘寺的殿堂300多间。到了36年，康熙呢又来到潭柘寺敕建啊幼云禅寺、御赐大殿、天王殿啊、毗卢阁、戒坛、大悲坛等额，诸如此类啊是数不胜数。那么雍正皇帝呢也来潭柘寺进过香，那么到了乾隆呢，那几乎每年都上潭柘寺。据说石场村的西栅栏就是乾隆走这个庞坦古道上的潭柘寺的时候呢拆毁的。潭柘寺啊，在三生殿前头有两棵古老啊的白果树，就是古银杏树。这两棵树叫帝王树啊和沛王树，据说呢是乾隆爷封的。那么这两棵树啊，现在你要到潭柘寺还能够看到，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据传说呀，没有一位新皇帝继位登基，这个帝王树呢根部就会长出啊一只啊新枝来，那么逐渐的跟老干的合为一体。那么没有一位皇帝驾崩，树上呢就会有这么一只枝啊枯萎。后来末代皇帝溥仪啊成为了普通老百姓了，有一次也到潭柘寺来，就看这帝王树啊东北方向啊有这么一根细干，跟那个主干呢啊没合上。他就跟人说，说这棵小树啊就是我，因为我不成才，所以就长成了歪脖树了。那沛王树呢就是跟帝王树相配，这是后来补栽的，那么就叫娘娘树。不过呢科学家们发现呢，实际这两棵银杏啊都是雄性的，不能结果，所以光有帝王树跟娘娘树，就没有太子树了。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离潭柘寺不远的就是戒台寺。戒台寺是隋朝开皇年间建的，又叫慧聚寺。明朝英宗皇帝赐名为啊万寿禅寺。现在戒台寺里边有全国最大的佛教戒坛，民间呢就统称为戒坛寺。到了这个清朝啊，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有出制戒台六韵呢这个诗为证。那么戒台寺呢创建虽然晚于啊潭柘寺，但是跟这皇上扯上关系却早于潭柘寺。辽朝的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亲自抄写的金字大乘三句戒本，当时呢就放在戒台寺。那么呢还有很多皇帝都曾经到戒台寺啊进香礼佛。到了这个道宗皇帝咸雍年间呢，著名的佛教律宗大师法云来到了慧聚寺了。那么当时就是他建造了说法传戒的大戒坛。咸雍6年4月份戒坛建成了，法云呢开坛演戒说法，当时成为了大辽国轰动一时的佛门盛世。到了金朝啊，那么熹宗完颜谭在皇统元年7月18日，那么戒台寺第3代传戒大师也是主持悟敏圆寂以后，他们呢派2位朝廷大员分别 撰文啊，刻额立了传戒大师遗行碑。清朝呢，从康熙皇帝开始，历代皇帝都到这个戒台寺呢进行礼佛，尤其康熙跟乾隆他们两位呢来的最多。康熙呢亲自撰写过万寿戒坛碑记，明令保护戒坛寺。那么乾隆呢不仅经常去，还对室内的景物啊还有活动松呢都赋诗点赞。戒台寺啊之所以著名，其寺院内的这个古树功不可没。戒坛五松啊，活动松、自在松、卧龙松、抱塔松、九龙松。那么五松当中的魁首就是活动松，据说这是当年呢元朝主持僧岳全亲手种植的。您拿手啊在活动松上头牵动任何一枝，它全身的枝干呢都跟着动，叫引一枝而全身发。那么现在呢这棵活动松呢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呢烧死了，哎，后来又补种了一棵。清朝啊在这个恭亲王曾经呢在戒坛寺啊住了十年之久，名为呢养疾避难，实际呢把这也盖成了自己的一个宫院。那么他待的那个小院呢俗称啊就叫牡丹院，因为在这个院子里的广种牡丹花，就在千佛阁的北边，坐北朝南。后来呢京剧大师梅兰芳大师也经常到这个院子来。民国的时候呢大总统徐世昌也有不让前嫌之意，不但去了戒台寺，也亲自写了近况记碑，立于千佛阁的南边。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 底下我再给您说说仰山寺。坐落于门头沟妙峰山镇樱桃沟北边的仰山寺啊，也是始于金代响当当的皇家寺院。那么唐朝的时候呢，达摩祖师所唱的中国禅宗传到了神秀慧能的时候啊，分为见悟与顿悟两派，后又分为呢五宗七派。那么慧能门下呀，南岳怀让一脉呢传至到灵佑啊慧寂的时候呢，就在今天湖南宁乡古潭州的这个尾山，江西呢宜春古元州啊仰山创立的维仰宗，后来传至到北方了。这个幽州建有两处仰山院，一个在幽州城啊，一个在西山。辽代的时候呢，地处西山的仰山院呢就是仰山七隐寺。那么金朝世宗完颜雍于大定二年赐这个寺额为仰山大七隐禅寺。大定二十年世宗啊还拨款重建仰山寺，那是赐田说会度僧万人呐，使之成为金国的皇家寺院，那规制呢就大为提高了。金章宗的时候呢那更使仰山寺啊就达到了顶峰了。金章宗啊本人崇尚佛学，也很崇尚汉学，那么喜欢呢游山玩水，在北京西山建有八大行宫，俗称的八大水院。您比如说玉泉山的泉水院，大觉寺的清水院，北安河的金仙寺的金水院等等。仰山寺呢更是他青睐的地方，他就委派国师万松行秀到仰山寺主持，抽时间呢在寺里边跟万松相会，对诗逛景。有一次啊，万松啊就接到了皇帝要来的通知，还做了一首诗叫龙山迎驾诗。诗曰：连公特坐内宫修，盛景欢迎圣驾游， 风过水声秦泛耳，云开山色锦蒙头，成汤狩猎挥天网，旅上鱼金沁月沟，试问风光甚时节，黄金世界菊花秋。张宗到了以后啊，一看好，也写了一首诗呢，作为应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嵯峨云影几千重，高出尘寰迥不同，金色世界都率镜，碧莲花里繁王宫，鹤惊青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峰，是幅花展为谜句，诗成自是任非公。万松陪着张宗啊，游览了仰山周围的滴水岩。那么张宗回宫以后呢，派钦差专门的送钱呢到仰山寺装修啊，五峰八亭。那么金章宗让他的一个小舅子当钦差去这个仰山寺送钱。那么万松呢出门迎接，他想啊让万松出来接他，可是万松呢没来。这个张宗的小舅子进了庙的宣读圣旨，万松也不跪，他就问万松：你为什么不下跪接旨呢？万松就说：这个钱呢是敬佛祖的，你要给啊就放这儿，你要不给啊就带回去。本来张宗那小舅子还想着能得到点什么好处，结果呢什么也没得着。可是回去呢，他呀添枝加叶的说了万松不少坏话，结果还让张宗训斥了一番。那么张宗呢是很信任万松的。现在咱们西城区砖塔胡同啊，有一个万松老人塔，说的就是这个万松。那么这条胡同也因这个砖塔而得名。到了元朝武宗叫布尔之金海山，他没登基的时候就下令向仰山寺啊，哎，施钞万贯，用来呢塑造文殊菩萨像。到了元仁宗的时候，也是布尔之金氏，他叫呢爱育黎波利巴达，他在当这个皇太子的时候呢，也命人到这个仰山寺啊来建造东岭尊圣塔和明远观光等亭。那么登基后呢，又拨了巨款对仰山寺进行了升级版的建设。那么那座尊圣塔呢，民间传说就叫六郎转塔，说杨六郎在仰山寺啊养伤的时候啊，敌兵来袭，他带着随从上山围着塔转，那么使敌兵呢不知道杨六郎有多少人，结果给吓跑了。所以有人管仰山寺呢也叫仰身寺，实际的杨六郎在这儿养伤啊只是传说。仰山寺当初开过药局为人治病养身呢，这倒是真事。那么呢前几年重修寺庙的时候呢，还出土了一个大药碾。那么明朝宣宗英宗等朝对仰山寺呢均拨款修建，清代也有重修。仰山寺后来啊在这个侵华日军啊一次轰炸当中被毁。那么文革期间造反派呢对遗址呢也进行了一些破坏。进入21世纪以后仰山寺才重建。除了潭柘寺、戒台寺、仰山寺外呢，门头沟还有一些寺庙与皇家有关系。仅享有赤赐之名的寺庙就有数十座。清水镇田村寺，南通往百花山的乡道路上有圣泉岩寺，现存明代碑刻上还有金章宗赐额圣泉湿地。至于妙峰山呢，虽然没有皇帝到访，但是御封的金顶了，慈禧太后呢还亲自来进过香，这也算皇恩浩荡。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下期再说。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京西风云录第三集皇家公故谭介多，稍后将为您播出第四集妙峰香火甲天下。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 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13号星期六，农历11月27。一件衬衫能够被忠实的顾客当作收藏品珍藏大半辈子，这并不是传奇。这件衬衫出自曾享有正装衬衫黄埔军校之名的大华衬衫厂。天坛衬衫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值得被收藏？今天的天坛衬衫如何实现老字号的自我更新，赢得年轻人的喜爱呢？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来带您走进天坛衬衫的经典与时尚。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又继续要开启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说一家老字号衬衫。衬衫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服装之一了，它看似平淡无奇，却处处需要讲究。在北京也有这样一家老字号，它的衬衫啊被忠实的顾客当作收藏品，这就是大华集团旗下的天坛衬衫。那么他们的衬衫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在潮流变换的当下，衬衫在经典之外又如何创新变得更加时尚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北京时尚控股大华时尚，了解天坛衬衫。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孔海燕。孔总您好。 黄老师您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您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坛衬衫它的一个历史好吗？ 先从大华说起吧。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名字是北京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2015年更名以后的这一个名字。 之前呢？ 之前叫北京大华衬衫厂。 哦， 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就1954年。要说大华衬衫厂，北京的这个朋友们可能知道的更多，特别是老北京。 从衬衫厂更名成时尚控股有限公司，我想大家通过这个名字的变化也能够了解到它的一个变化，就是致力于不止做衬衫，做更多的这个时尚的服饰了。 对，是这样的。原来是衬衫厂肯定就是一个工厂型的，就生产型的一个企业。 嗯， 更名为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呢，也是主要和我们进入就12.5末开始，一直到进入13.5期间，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发展的一个方向。 嗯， 就是以这个时尚和这个科技为引领，来发展我们这个企业未来的一个规划。 嗯， 现在我们旗下参控股企业有3家，有北京大华天坛服装有限公司，还有北京无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还有一家是做贸易的，是我们一个参股的北京市顺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大华呢，是我们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2级企业，也是北京市的重点企业。然后我们现在的主业主要是围绕品牌运营、商贸服务和这个文创服务。 嗯，你们做什么文创服务啊？ 我们在房山有一个园区，就工业园区。因为我们正好离那房山那边的大学城很近， 嗯， 所以我们想结合这个教育和品牌时尚的这个文创创意发展，然后来发展我们这个文创服务产业。 哦，这老字号还没怎么说，这新江湖先展开了一大片新天地了。 现在咱们还回归我们主题，就是我们天坛品牌。 是， 因为大华时尚下面其实我们自己注册的商标有20多个，现在运营的这个品牌有3个，一个是天坛，一个是 Pure Touch， 一个是无咎。 嗯， 天坛呢是应该说是我们经营时间最久、影响力也最 最广的一个品牌，创立于就是大华衬衫厂成立以后的1955年。 1955年， 对， 当时是北京是有19家做衬衫的小作坊合并的，是吧？ 合并是成立的一个企业，就是那个大华衬衫厂。 嗯，为什么是叫大华衬衫厂？然后又做的是天坛的品牌的衬衫，这个也是我们很疑惑的。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是有当时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有好多的那个小的那个手工业者吧，应该说组合起来有那么10几家，将近20家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联营的企业，当时它就叫大华，后来说把这些企业组合在一起叫那个起一个什么名儿呀？还就干脆还是叫大华吧。 就当时这厂子是由大华百货来负责的，是吧？ 对对。 所以就干脆命名为北京市大华衬衫 厂。对对对。为什么要说天坛呢？其实也因为有好多就是以这个历史古迹为， 这也是咱们北京的最重要的历史古迹之一啊，象征之一了。 对对对对。后来一想，我们还叫天坛吧。其实现在这个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以这个建筑物啊还有历史古迹来做商标注册的现在已经不允许了，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价值量还是很高的。 一说这天坛就知道是北京的哈。 对，我们整个它这个品牌这个 logo 还有形象就是以这个天坛旗舰店大家都知道为品牌的这个主的那个商标 logo。 也蕴含了我们企业品牌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直到圆满的这个天人合一的一种精神。后来我们在这个天坛品牌不断发展过程中，我们又推出了两个这个品牌理念，就一个就是天圆地方和回音。这俩其实也取自这个天坛旗舰店的这个天圆地方呢，我们想表达的含义是志欲其圆道，行欲其方正，也就预示着我们智慧圆满言行一致的这个品格。回音呢其实也是取自天坛的那个回音壁，预示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推出这两个理念新的理念以后，我们在品牌设计方面，就我们产品的设计方面，就说衬衫吧，因为天坛还是以衬衫为主。衬衫在领子袖口还有我们整个大身这个设计方面，也其实就是运用了这个天圆地方和回音的这个理念。 我们说上世纪80-90年代是天坛衬衫最辉煌的时期哈，那个时候说这个天坛衬衫在市场上极其的受欢迎，一个月产量呢能够达到这个30万件左右，厂里的员工也是扩充到1000多名，而且为了赶订单，那个时候工人经常是两班倒哈。据说效益好的时候，大华一度把厂房开到了全国各地，连海南岛都有生产车间，是吧？ 对对对。 而那个时候很多出口特别多，是吗？ 对，还是以当时以出口为主。 听说有80%都是出口啊？ 对对对，这也和我们国家就是说。就是纺织服装产业吧，应该说最早就是以这个 OEM 就为别人出口加工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 做代工的也是。 对，做代工的其实也是为中国早些年啊，就刚解放然后在改革开放初期吧，也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到了这个2008年来说是你们的一个分水岭，是吗？ 对，这个主要还是因为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形势，另外一个就是随着咱们国内这个整个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来我们国内为其他国家其他品牌做代工的这个人口红利就成本红利已经就是说慢慢的逐步在减少，当时是比如说我的所有的生产成本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所以国外的品牌愿意来我们这边做代工。而且中国本身在纺织服装领域吧，应该说经过这个改革开放之后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说它整个那个产业链还有供应链体系应该非常成熟，技术方面也提高很多，应该说和国际的一些纺织呀这些技术应该说水平接近，所以当时这个成本红利应该是带动了这个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这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后，因为国外的这个需求现在越来越降低，国内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国外的品牌好多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成本又越来越高了，它又逐渐的转向东南亚，就像现在这一个状况，很多品牌现在都在东南亚建厂。所以呢，这个当时我们这个应该说为国外出口加工的订单也在下降，因为本身自己的成本高，我们也在选，可以说也选择一些价值含量比较高一些的这个订单和品牌来做。但是呢，和当时自己的这个产能呢，有点不太匹配了，因为产能比较高，但是呢，你实际的可选择的订单余地比较少。这是一方面啊，大的这个环境，另外也是 随着咱们国家这个政策的这个调整，尤其是北京市，因为中国的品牌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以后也应该逐步走强，应该发展咱们国内的这个品牌，自己品牌的一个发展提升，所以我们从2008年、2009年开始吧，慢慢的由这个以这个纺织生产出口加工为主，然后逐步转向了以发展我们自己品牌为主，有这么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天坛衬衫又回到了这个主打这个国内市场哈。 对， 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市场上应该说是各种衬衫品牌竞争已经是很激烈了哈。 对， 所以天坛衬衫或者是说那个时候叫大华衬衫厂还是哈， 对， 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天坛衬衫。虽然那个时候出口很多，从建厂初期开始哈，但是实际上北京的老百姓还是一直都能够买到，所以也是北京百姓一直都特别认的一个老品牌。而且呢，我们节目里也提到过，说大华制作的天坛衬衫其实是被忠实顾客当作收藏品，真的是这样吗？ 确实是这样。以前呀，就大家都知道，就天坛衬衫有好多老北京人都特别喜欢，包括我本身不是北京的，就我这个年龄的人，就我的父母，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其实天坛衬衫至少是在华北地区啊，我感觉就是受众还是挺广，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我周边朋友的父母，要一说买那个衬衫，基本上就是天坛衬衫， 特别认哈。 对对对，都是天坛衬衫 啊。也就是说，你们被收藏的还不是你们的这个员工在收藏你们的衬衫， 对，是我们的一个忠实的顾客。 顾客， 对对对， 哦， 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刘炳尧，刘教授收藏。他是从上世纪就是70年代开始，因为那时候他毕业以后工作就分到那个北京理工大学。我们原来的工厂就是现在人民大学附近，现在还是那儿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卖店。那个专卖店真是从那个70年代开始一直就开到现在。中间当然经过装修啊什么也在变化，但是那个地儿一直在有。刘教授呢，就是从7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就开始买我们家的那个衬衫。他本身比较喜欢穿衬衫，因为又是老师，可能经常给学生讲课，站在讲台上他就 很注重仪表， 很注重仪表。他自己也比较喜欢那个穿衬衫，所以就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就没什么事儿，就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的衬衫呀，就买几件回来。我们也是在我们企业建厂就是60周年的时候发现以后，对于我们来说很感动。 他真是你们的骨灰级粉丝啊，将近50年收集了。 对， 收集了多少件呀？ 现在有500多件衬衫，而且就是我们走到他们家，他是一个过去那种老的那种三居室，有一个屋子的。整个一个房间都放着我们家的衬衫，关键人家收藏的就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在所有的那个衬衫盒子上，即便他衬衫穿了，他盒子也留着，会写着这个衬衫是我哪年哪月哪日买的，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多少钱。 天 哪，都是就这样，就一 工厂也未见得有这么全的资料。 我们现在确实是没有，我们这几代人的发展真的是很多的那个他那个款式，还有那个整个就他当时收藏的，我们自己也没有。所以当时看了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就觉得这也代表了一个普通消费者对我们一个品牌的认可吧。我觉得这是比任何广告什么的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 而且这份情谊真的是哈，太让人感动了。 对对对，一个我们当时也问他，就说因为。其实虽然是过去的品牌少，而且现在是品牌很多了，为什么一直还比较喜欢那个天坛的衬衫？他自己就从一个最普通的这个消费者的角度，一个就觉得我们做工很好，品质好，然后第二呢就性价比比较高，第三呢还有一点就是还是服务在里边，因为它离我们那个店里很近，没什么事儿就去看看，然后呢店它那个衬衫如果是比如说扣子掉了，或者是有的地方它穿破了，但是老人那个年代的老人还他就比较节俭嘛，还是需要去修修补补，然后我们的那个店里的那个导购都会很热情的给他，就比如钉个扣子，衣服，然后有破的地方给他修一修，这种情感的维系，我觉得可能也是吸引这个刘教授一直对我们这个产品这么忠实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将近50年的收藏，500多件，一年10多件哈。 对。 那也差不多一个月一见，也不少了。 对，也不少了 啊、 哦！而且现在刘教授已经80多岁了，就是说现在他就买的相对少一些，因为身体原因，他可能过去的也少 啊、 哦，但是就相对少了。但是他还是比较喜欢穿，就他还自己也本身比较喜欢穿衬衫 啊、哦。老字号有这样的忠实顾客，也是你们前进的动力之一哈。 真的是很感动，而且除了刘教授以外，就是我们店里其实经常能遇到，就是有的可能老头岁数很大了，就80多岁了，那孩子就是离得可能很远，开车过来了，就说哟，这个我 就要来天坛衬衫那儿看看， 对对对， 买两件， 别的衬衫都不看都不穿，啊、给买别就天坛衬衫。 啊、 哎呦，这你们这个店可得一直开着，甭管怎么变，每次都有，就类似这样，真的不是说一个两个。 网友波斯猫说想问您一个问题，他说这衬衫啊，看起来感觉都差不多，但是穿上身的效果有时候却会差很多，到底差别在哪儿呢？怎么样才算是一件好的衬衫呢？ 这个衬衫尤其正装衬衫最重要的部位就是领子，正装衬衫对于那个领衬的要求很高，因为它比较挺嘛，有的衬衫可能刚做完了、还觉得挺好，但洗一水以后就那个领衬 就卸了， 起泡了，它也卸了，然后就不挺了、一个是跟你用的那衬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你压衬那技术也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就我们领衬一直用的就是应该是国际上都比较有名科德堡的领衬，它是衬布的质量比较好、就是它也是有传承它德国的一个科德堡这个品牌，这么多也是有几十年的历史，成本会相对高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压衬的技术也很关键，这也是我们企业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吧，一代代压衬压胶的这个技术。另外一个就用的设备，就压衬的设备也很关键，我们就是大华是最早用那个德国那个肯尼基亚那个压胶机，当时也是说应该说纯进口的，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就用的那个肯尼基亚的压胶机，就在衬衫领域啊，从国际上来说都是非常专业和有名的设备。另外一个就是线剂很重要，因为衬衫本身就大家看那工艺很重要，就是线剂我们都用的就是高氏的线，高氏线也是在整个国际上就是做服装领域方面线是应该说品质最好的， 就不会什么有脱线啊之类的。 而且它那个对对对，就它用高氏线做出来的产品，就那个线剂会非常的密实工整，就是 好嘛。您这一圈说下来给好多辅料做了广告。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们的我们品牌需要的支持 啊。那么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其实服装在很多时候也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哈，一些特殊的这个服装甚至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我听说大华时尚，听说天坛衬衫跟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也有很深的渊源。一个是刚才说到08年那一年这个金融危机，致使这个集团的这个经营方式有了更多的这个，对于之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有了更多的这个思考和调整。另外一方面，那一年的奥运会其实也给你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哈。 对，我们是申请获得了就是北京2008年奥运那特许经营商，我们当时也为2008年奥运会设计了好多就是除了衬衫以外的一些就是 T 恤啊什么这些具有这个2008年奥运标志的这种产品。 嗯， 另外呢也为2008年吧北京奥运会的需要去申奥的时候有一些官员的服装也是我们来设计制作的、 必须很得体啊。 对，大华这么多年吧在国家一些大的活动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做贡献也好，也做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就是2009年我们还是就国庆60周年游行方阵的服装的一个获选的制作企业，因为当时也是一般就是国企在这个关键时候被国家 挺身而出， 挺身而出，因为这个就是时间很紧而且要求质量很高，这个时候我们有做了2个方阵的一个服装，这也体现了我们就是大华作为老国企吧有担当的这么一个责任心。另外就是在2013年就是北京国际园博会的时候、有一个国际园博会的一个服装大赛，我们获得了是最受媒体关注奖、但是获得这个奖以后就是他从所有的那个获奖企业和作品当中选，我们是获得了唯一的一家为他那个2013年的这个国际园博会官员服装的指定设计团队获得了这么一个殊荣，也是对我们这些年从服装生产到品牌运营转型过程中我们设计水平的一个不断提升的一个肯定。近几年就我们说就2003年非典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需要防护服，也是就是像我们大华这种国有企业不光是我们一家，就是有一些大部分的吧就服装生产就我们时尚控股下面的很多企业，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2003年那个非典的一个状况，就是全控 北京城空无一人，大家都在休息放假，我们这些国企吧，包括我们企业一直在加班加点生产那个防护服、给那个小汤山医院啊什么这些捐赠了好多这些防护服、就为当时的那个抗击非典吧也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在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时刻哈、这个国企非常的勇于担当。那么网友飞天小女警他说有一个问题，他说经典不过白衬衫，但是太经典了呢又显得无聊乏味，尤其咱们老字号的衬衫会不会一直都是那些固定的款式呢？其实刚才您也谈到现在也在开发一些这个适合年轻人的品牌是吧？ 对对对， 嗯， 其实就天坛品牌在那个设计方面也有了很多变化，比如说在衬衫的面料应用啊也含入了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啊就是开发的这个纳米光催化的一个就是这个面料的应用，这个我们也是获得了这个发明专利的，那原理应该是应用的一个二氧化钛的一个助剂，是在这个面料表层形成一种保护膜，这种呢有六防的功能，就防污防晒防臭，就基本上有六防的功能，而且这个有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环保的，就是它有那个自清洁的作用， 火 它就是只要阳光一晒它这些就会有去污的作用了，不用说非得经过就是用那个洗涤液去洗，当然咱不能说不洗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穿一次两次的时候我就在阳光下晒一下，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些污就 去除，就应该有自清洁的， 这也是服装里的黑科技了算是、 对对对，这是一个就是纳米光催化，另外我们现在在做的也就是成衣免熨烫，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洗衣服也不愿意熨衣服嘛，我们也是在进一些先进的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个设备，也在做这个成衣免熨烫的一个产品。 嗯， 另外就是也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植入，就是智能可穿戴。其实过去我们在为一些品牌做加工的时候，就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工服，他会把一些芯片加到这个服装里边，就比如说我的那个工卡，就有的就我就用一个芯片就进去了，应该说取啊和入相对来说使用比较方便，我就不用一直带工牌、这是我们在就是产品的一个创新方面、另外您刚才说的那个品牌方面， 除了天坛之外， 对对对， 现在也 有 别的 品 牌， 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PureTouch 品牌，这个就相对来说定位比较年轻，就是25到30岁的初入职场的，就有一些轻商务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比较适合年轻人。一个呢就是说PureTouch 中文它叫触摸生活，就是和这个消费者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当时推的时候就是推一个多彩的产品，就是各种颜色的衬衫满足你不同的需要，主要是想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能够勇于遵循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对于 PureTouch 这个品牌的理念就适度时尚不盲从， 有这么一个解释、 有一个解释，对。而且我们就2017年参加那个北京时装周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以 PureTouch 来做的2017年北京时装周闭幕的一个发布、我们一个方面就是说也是挖掘了北京的一个传统文化，就是景泰蓝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把景泰蓝的制作工艺跟我们这个产品结合起来，我们题目当时叫态度，态是其实就是景泰蓝那个态，就是对一个就是咱们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跟致敬，另外一个也想表达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适度时尚不盲从，另外也是为了那个适应现在消费者的一个需求，是对定制，就是高级定制。 哦，高级定制现在也很潮流， 对， 个性化的。 个性化的，相对因为还主要是满足消费者，因为可能尤其正装方面，可能大家觉得定制应该比较合体，比较合身。 这个在上海我发现很流行，淮海路那边一条路上有好多家这种高定的商店哈。 我们推了一个品牌就是无咎，就无欲无咎的无咎，这个也是高级定制，也和我们那个2013年成立的品牌运营公司北京无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是重合的，就是也有一个无咎的品牌，也有无咎的这个品牌 也在做高定，这个 对，也在做高定。无咎它是取自易经坤卦嘛，无咎其实是没有过错，因为不可能没有过错，我们就是和合适，就是我们希望提供消费者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定制的一个产品。 刚才也说了，现在大家对衣服的要求越来越多元，也不只是舒适和好看，还要穿出品味，穿出这个文化来。面对新的这种趋势和需求，大华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样更新颖的衬衫呢？ 在设计什么方面，我们也一直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我们这个现代品牌服装设计的一个结合。像那个天坛品牌吧，天坛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古代的建筑物嘛，我们也在挖掘就是新中式的这个文化在天坛品牌这上面。 嗯， 像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推了天坛 New Look 系列，就是一个新中式的。 嗯， 也亮相了2016年北京第首届那个时装周。整个发布会我们设计用水墨和丹青的这种意境和颜色，以白灰蓝黑色系，然后搭配扇子流苏等中式的这种配件，将那个中国本土的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商务的这个需求吧深度结合，打造这个儒雅内敛的新中式的风格。这也是我们这个天坛品牌在60余年的积淀之后吧，焕发出一种新的这个风采。 老字号新江湖，也希望大华时尚把天坛以及其他我们北京人喜爱的这些品牌继续传承下去，带来更多经典与时尚融合的服装。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孔海燕孔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希望你们那个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飞扬的感觉。 你要